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22:02:13，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月12号周一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工作男左叶谦带来第一首歌曲 Duran Duran， 他们刚在唱起来的时候啊，我们决定先跟大家打一下招呼，因为为什么呢？今天晚上非常冷清，不是，我是说这大街上非常冷清，所以我想预热预热场子，进来先跟大家啊，在这个音乐的伴奏下，我们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别空得太久，空得太久，大家可能哎，你真是回家的回家，然后咱们这个睡觉的睡觉哈、啊，这个还有三天 没人理咱们啊， 真是没人。 对，就是这个鸡年的限量版的男左女右还剩下最后的三期节目了，这周四呢就是除夕了， 嗯， 到时候呢我们也将放假，一直到这个初七的时候呢才能再次回到直播间。在这个过年期间呢，男左女右节目还有爱的更久点呢全部都停播，会有总台统一安排的一些春节节目奉献给大家。 对， 所以 录好的 是我们在此之前呢就要珍惜着三期啊限量版的节目。我们在直播间呢今天晚上也是拍好了照片，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在收音机前听着我们的节目呢。 对， 既然你的第一首歌如此之短暂哈，特别好， 可以啊， 因为我的下面这首歌呢是因为上一档节目，因为今天下午转播了一些晚会，一些迎春的晚会，所以呢有一些广告在上一个时段中补，导致爱得更久点节目更短了，所以这首歌呢， 今天咱们是以短平快为主吗？ 所以这首歌我要答应一位听友，送给他爱的人追光者。 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 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 今年特别受欢迎的一首歌《追光者》，那我也是完成了在上一档节目当中承诺给我的听友啊，就是把这首歌完整的送出，希望他也正在收音机的那一端。好啦，今天晚上的红人呢已经到了1510红了， 怎么样，红火不红火，咱们先来看看啊。 我就跟大家说吧，周一呢虽然买卖息哈，但是这个今年的尾声只剩下最后的三期节目了， 嗯， 而且下一个今年12年之后我就五十二三岁了啊！ 别吓唬人， 你就更老了，55了。 嗯， 咱们真的不可能再做晚间节目了，所以这个鸡年应该是我们在广播里和大家拥有的限量版的男左女右的鸡年了。 是， 所以如果想当红人的话，千万不要再这个羞涩了。 啊，今天我们合照啊，他是准备好了，红红火火。 哎，真的，你怎么发现了呢？ 我就看的这个红啊，特正的那种红，就开始走起来了。 这不是豆腐乳那种红， 嗯、 对不对？ 是，绝对走起来了。我呢，我学了一下我闺女经常做的那个，我倒要看看，他们说他跟我一个模子刻出来，我就学了一下，我发现是确实一个模子刻出来。 女儿都像爸嘛，对吧？所以你也挤眉弄眼儿，小可爱。 我看看她那个样子，我学学她，哎，果然啊、嗯，很像，差不多是一模子。 好奇这个我们俩什么模样啊？这个直播帖一直在照，从来都没有看过我们的朋友呢，也可以搂眼。今天晚上的红人到了1510红，这个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啊，这个快过年之前，在北京这个很多工作啊，但是在他乡的朋友基本上就启程要回家了， 对 吧？所以晚上呢，基本就不会听节目了。 今年启程回家的这个朋友啊，还真的反正我周围的朋友还真是真够敬业的，非常晚。有的人说我14号的票啊，那次聚会啊，就你呢啊，我是15号早上的票，就是这种 飞机是吧？ 对，你就等于说当天晚上落地跟人赶年夜饭去这种啊。今年我身边的人都是真是还是敬业福啊，敬业福应该发给他们。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还依然守候在收音机的那一端啊！如果再热烈一点，让1510红出来。然后呢，再能120加啊，我们都圆满的结束今年的倒数三期的直播。 对， 啊、 这是来自 Calvin Harris 这首歌曲的名字。哦，对，还有一个叫做 Barry Williams， 他们两个人一起，哎呦，不止他们俩，我的天哪！哎，我整个给你们报一下吧 ，Calvin Harris feat. Pharrell Williams feat. Carrie Berry and Big Thing 一起唱的这首， 好像每个人你一说他们名字都招了招手一样， 四大群星。 Baby know you love to make an entrance. Do you like getting paid or getting paid attention? You mix the wrong guys with the right intentions. In the same bed, but it still feel long distance. You're looking for a little more consistency. But when you stop looking, you gon' find what's meant to be. And honestly, I'm way too done with the hoes. I cut off all my X's for your X and O's. I feel my old flings was just preparing me. When I say I want you, say it back, parakeet. Fly your first class through the air, Airbnb. I'm the best you had, you just be comparing me to me. I'ma add this at you. If I put you on my phone and upload it, it'd get maximum views. I came through in the clutch more than lipsticks and phones. Wore your fave cologne just to get you alone. Don't be afraid to catch fish. Don't be afraid to catch these fish. 确实是人多力量大哈， 对，然而他们不着急啊，我听着这个每个人这小伙伴们四个小伙伴们合着一人掰不上两句能唱啊，但是呢人唱的很从容，一人唱了那么两句这歌就 OK 了，拿下了。 这比当年让世界充满爱的时候分的那段落还多很多呢。 那个可好难分配，好难分配的。 还有北京欢迎你的时候也是一个人就一句哈， 对。 OK， 听完这首喜气洋洋的歌曲呢，我们今天晚上的红人也挑选出来了，精灵在人间，名字怎么样？ 精灵在人间，看着像是一个古灵精怪的女孩子啊，而且像阿拉蕾那类型的。 两年前，在亲爱的推荐下听到了这档节目，哎呀，一下就爱上了啊！还有你的滞销书我也读了，我还拥有你们的十周年限量版的收音机呢，现在正陪着我呢。 哦， 好的。这个装备非常的完备哈，绝对是男左女右的忠实听众，所以拜托你今天晚上担当鸡年尾声的限量版的1510红。 对，谢谢今天晚上红人，你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清静的场子了啊，这个委屈你了，真的是委屈你了。 行棍三三，看我写 行棍三三， 行棍是行棍三三啊， 行棍 一直都没怎么见到他的身影哈，但今天晚上因为我的直播帖中说靠近一点吧，因为下一个鸡年肯定没有咱们节目了，然后行棍三三闹心了，没有咱们节目是什么意思啊？小小太阳推了推他说， 对， 下一个鸡年隔12年 了，对，事隔12年，我们真的因为我们很难去预测明年或后年都要是自己生活上都有什么无常的变化，因为人生现在在这个社会这个进度中是非常飞快的嘛， 是 你更别想说什么12年计划，你这个一般来说没人敢有这么强大的计划，对吧？ 请原谅两个中老年这个主持和老嘉宾哈，对于下一个10年基本上是完全没有信心还能在夜里的广播中继续保持当年的男左女右的水准， 是 没准儿可能会这个，也许那个时候到这个时间段会有一些其他的节目，然后我们会求一下年轻的主持人说能不能哈请我们当个小嘉宾啊，然后来说两句。 你看，所以这样的社会结构啊，这个社会节奏啊，让我不得不羡慕以前我们的爷爷奶奶或者是父辈们，他们这个有很多人就是想静下心来，安安静静一辈子做一个人民的教师，我要好好的一辈子做一个什么什么，他们就是当时发愿是这样的，而且他们很能保证自己这种发愿沉静，就是大部分一辈子能实现。可是到了咱们这种社会节奏中的，就是真的不，我要一辈子做一个什么的这种人，这一般来说， 主要我觉得还是职业的工种不同。比如说，要是老中医、老大夫， 哎，那可以， 肯定没问题，对吧？因为时间段在白天就可以给你这个看病问诊啊。但我们这个节目的时间段太特殊了，你目前在这个22:16的时候，真的全中国在这个时间段应该也没有50多岁的主持人在这主持呢，对吧？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呢 我估计我也不可能去挑战。 你倒想像当年的父辈那样说，我把我的青春跟全部的生命献给了播音事业，或者是献给了一个什么的赛车事业或者什么事业。那这个年代你没法说这个啊，你就是我这一生干了很多，通常都是我这一生干了很多事情，有的是喜欢的，有的是迫不得已为了生计什么，就是基本上回忆起来啊，偏向于这个的就比较重了。很难说是我一生都献给了什么。 只要我们曾经在一起那么久那么好，有那么多回忆就很好了。 离开时你却没说一个字，你也只是挥一挥手想扔掉飞机，说是人生必经的事，就和他几分却又感觉怅然若失。镜子里面想看或许再过上几年，你也有张虚伪的脸。难道我们是为了这样才来到这世上？这问题来不及想，每一天一年总是匆匆忙忙。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某天夜半忽然醒来，站在寂寞的阳台，只想从这无边的寂寞中逃出来。许多年前，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奔跑起来像是一道春天的闪电，想看遍这世界去最遥远的远方。 S.H.E 演唱的《你曾是少年》。 嗯 ，S.H.E 其实他们也曾是少年，不过现在真的是结婚生子生子啊，该干嘛干嘛了，已经开始。 反正这里面 Ella 就是当初以为最假小子的那个，反而是先当了妈妈哈。也希望每个人啊，听过他们歌曲的人都会也是幸福的，一步一步啊，完成自己生命中的一些夙愿。 听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是在想啊，我们虽然不是在少年的时候从事这个行业和大家在一起，但是会有很多少年人听着节目变成了青年， 是 啊， 那我们也从少年听过来， 对，咱们应该是从这个哎呀人生的30岁的时候开始做这档节目哈， 是吧， 没有完全中年的时候开始做，一晃哈40而立了， 对， 某些人 非常快30到40这个时间呀、其实 太快了，真的是这十年最快的。 我要提醒大家，并不是因为我们只是在固定的做一个，比如说晚间在固定做一件事，早间呢可能就是各自忙各自其他的事情，但是这十年你无论怎么忙怎么拖沓或者怎么忙，它都是快的啊、对于任何人来说感觉都是快的。我现在到目前为止我没有见到一个朋友跟我说30到40过得好慢呢、没有人这么说。 对，人家说时间过得快并不是你觉得时间就是对于自己来说变少了，而是变得更重要了哈，这句话还是有道理的。此时此刻呢，北京时间22:22:41，男左女右在今年尾声还有3期的直播节目啊、周一周二周三都是夜间啊，所以我们一起祈祷祝福啊，本周3天你都能够大满贯啊，绝对要出席，好吧， 绝对出席、 你是该吃药扎针啊、等等哈、都把它挺来，好不好， 那个鸡年做好最后一班岗，然后咱们喜迎狗年嘛，对吧， 你都不一定， 咱们可绝对可以， 万一谁请你吃饭了啊，有些酒局对吧， 这个 你什么张大哥李大哥王大哥的、 我有好理由，我说那个韩丽让我吃药了我不能喝酒了啊，吃完药都不能喝酒，这是常识对吧， 不过估计这两天你的那些大哥们家里也要办年货啊，然后打扫房间啊，没时间跟你喝酒了哈， 对 啊，所以晚上你也该干嘛干嘛吧。我们来听这首歌，这首歌之后到第二时段继续暖文章和冷笑话， 是来自 Milena Nova，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我走了 怎么了？ 对，因为大家现在都是各自回老家的，回老家，所以这首歌曲比较应景、我都是送给这些这个真的是在外打拼的这些朋友，那么你们今天确实是离开这座城市回到自己的温柔的故乡去， I'm away。

武侠剧翻拍最近突然井喷，1月20号，新《射雕英雄传》导演蒋家骏再接再厉，开拍金庸《射雕》三部曲当中最具偶像气质的《倚天屠龙记》。2月7号，新《射雕英雄传》监制郭靖宇监制的新《绝代双骄》举行了开机仪式。3月初，优酷将开播光线版《新笑江湖》。此外呢，2018年还有《神雕侠侣》《鹿鼎记》《萍踪侠影》《九月莺飞》《陆小凤传奇》等十多部改编自金庸、古龙、梁羽生等人的经典武侠作品，将通过翻拍再度搬上荧屏。电视剧《幸福有配方》将于今天晚上在央视电视剧频道开播。赡养老人与拼搏事业两全不易，常见的婆媳问题更是火上浇油。《幸福有配方》对两代人相处、婆媳矛盾这类问题展开了解读，也关注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和年轻人的职场爱情生活。2018北京卫视春晚将于农历大年初一晚上7:35播出。今年的北京台春晚，陈冲、刘晓庆、张瑜、斯琴高娃将首度同台，同好友雷克生、姜昆、郭凯敏和蔡国庆共舞，冯小刚、徐帆夫妻也将现身。另外还有黄晓明、关晓彤、迪玛希、景甜、靳东、袁泉等热剧演员献唱，郭冬临、常远、曹云金和宋小宝将带来语言类节目。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早5点《千千阙歌》，早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22:3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月12号周一晚上第20段的 NZNY， 我是女友韩令， 我是工作男左野谦。 今天晚上的红人是《精灵在人间》这位听友，哇，他很会抒情嘞， 对， 有男左女右陪伴的夜晚，星星都更亮了呢。 你让我真的感觉今天晚上肯定有特别亮的星星。 哎，就人心情好的时候吧，你感觉到这个世界里啊，太多可以让你歌颂、可以赞美的东西了。 那我们待会儿真的要出去看看，是不是真的有你说那么亮的星星？ 也许这会儿有，一会儿人家星星也睡觉了呢。 对，我们这就这人缘啊，下了班了谁都不陪我们。 没关系，没关系，还有我们的听友，现在呢，真的已经是评论达到了115条， 嗯， 再有5条啊，今天晚上的工作量就完成了。 好。 所以你的冷笑话 啊，我跟你说， 你的冷笑话啊， 冷笑话，你说我说你姐姐不说呀？ 不要听见。 韩梅，我们啊有一个非常可爱的美国的朋友唐珊珊，好久没来了。唐珊珊，我记得她刚来中国那个中文非常不好的时候啊，就还是她那大唐发音，只有只保存着她的大唐发音的初级阶段。但是他中文确实不好了，我也没说他以后中文就好过啊，反正后来是稍微好了点。但在之前呢，我们为了让他锻炼中文呢，就让他多跟那个周围的人接触，多说话啊。有一次我就说，哎，唐珊珊，你看前面有一个那个老奶奶提了那么一堆东西，我都快拎不动了，你快去帮他拎一下啊，去吧。啊，你说啥？我咋个做呀？我说啥呀？ 你就跟人说，你说老奶奶，我来帮你拎吧，我来帮你拎东西吧，好吗？记住这几个字，老奶奶，我来帮你拎东西吧。那好吧，我去试试呗。 一会儿捂着脸跑回来了，说怎么样，帮助人的滋味很高兴吗？ 高兴什么呀，把人给打了，怎么人追着打我，你不帮人家，你说了什么了？我也不知道，我找你那么教我说的，我说老东西，奶奶帮你拎吧。 别追着打他啊！我们这可算给劝开了，后来没办法，这个学习是要付出代价的啊。唐珊珊是一路这么学中文学过来的， 他比韩梅可爱多了。以后你带他来啊！22:41，马上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晚上好， 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暖文章，题目叫做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要记住下面的20条。一，不要在流眼泪的时候做任何决定，情绪负面的时候说话越少越好。二，不要去反复思考同一个问题，不要把所有的感情都放在一个人身上，你还有父母，有朋友。三，不要害怕做错什么，即使错了也不必懊恼，人生就是对对错错，何况有许多事儿，回头看来对错已经无所谓了。四，有负面情绪是正常的，但是自己一定要知道，要明白，这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在其余时间里要尽量的让情绪平稳起来。五，那个人突然不联系你了，很正常。那个人突然又联系你了，也很正常，这什么也不说明。六，如果不懂就说出来，如果懂了就别说，笑笑即可。七，一切的烦恼都是自找，因此也只能自己解决，不要找朋友哭诉，找他们去打球吧。八，说过的话一定要做到，即使是很蠢的话，再蠢也比言而无信好。九，无论发生怎样的变故，不要打破生活原有的规律，要按时吃饭，按时睡觉。十，不要去害怕做一件事儿，不要害怕触景伤情，不要害怕说错话，不要害怕想起过去，不要害怕面对未来。十一，无论是对是错，你需要有一个准则，你的行为应该遵循这个准则，并根据现实生活不断的修正。反反复复优柔寡断的人是不可能讨人喜欢的，在对错之间徘徊的人形象不如从错到对的人正面。十二，当男孩说让我们冷静一段时间好吗，这种情况下的时候要冷静地说好，然后挂掉电话，不要哀求，他不是来征求你的意见的。十三，不要把心底的话全掏出来，这些是只属于你的财富。十四，不要和一个人和他讨论同一个圈子里的人，不管你认为他有多么可靠。十五，当你不知道和他说什么的时候，那就什么也不要说，沉默有无限种含义。十六，不要追求什么结果，每个人结果都一样，就是离开这个世界。十七，不要后悔，无论怎样都不要后悔，后悔的情绪比你所做错的事儿更加可怕，因为这会摧毁你的自信自尊，以及很有可能让你去做一件更错的事儿。十八，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对自己说这是正常的，而不要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或是他怎么这样啊。那些遇到意外灾难的人很多都没有机会抱怨了，比起他们生活中的一些波折都是正常。今天也许你的男朋友离你而去，你会觉得世界最惨的人就是自己了，但是别忘了，也许这世上同时有几十万个姑娘和你有着同样的遭遇，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十九，不要担心嫁不出去，更不要因为年纪大了草率结婚，担心嫁不出去 总比担心老公出轨要离婚。担心嫁不出去只是担心而已，心情好了还照样过原来的日子，老公真要离婚那才是真的麻烦。最后一点，一定要明白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追寻一种状态，一种自我的满足感和幸福感。不要害怕什么，这世上可供害怕的事儿太多了，你是害怕不完的。有事情就解决，不能解决那就拉倒，让时间来决定吧。 心情总在飞，什么事都想去追，想抓住一点安慰。你总是喜欢在人群中徘徊，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你的心那么脆，一碰就会碎，经不起一点风吹。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但是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谁也不能永远陪谁。而孤单的滋味谁都要面对，不只是你我会感觉到疲惫。 是一首老歌了，但是有时候某些情绪下它真的会命中红心。来自张栋梁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一下就拉回到美丽的那些回忆中啊、那些在卡拉 OK 必唱的那些年代中，这歌被点的特别特别多， 说的好像你经常出没那里似的。 哎，我经常出没那里，但是我不经常唱这歌，可是我经常听别人唱这歌。因为为什么呢，这里边有一个叫做当你孤单你会想汽水，所以呢他们就老把这个就调侃成哎呀当你孤单要想汽水这种感觉啊。所以我记得这首歌。 在我的记忆中啊，曾经有一年的生日，叶谦呢出席了我的 party 啊、就是在这个 已经是目前哈这家这个 KTV 已经是倒闭了 啊，是， 对，那在那家已倒闭的 KTV 里面，叶倩走了进来，走了进来之后呢，就开始点歌了。当他的歌在这个电视上显示的时候呢， 没人， 场面一度尴尬， 对，没人会 唱，大家去拿水的，上厕所的啊，整个房间开始变成了空荡荡的个人表演场， 害怕我唱歌呗。 没有，主要是他选的是英文歌，对吧？我没有记错的话，你选的是英文歌。 对， 对，然后他自己呢，在那儿很享受啊，很开心。 哎，我这是就是本来也没想唱给你们听。 对。然后呢，你也选了中文歌，但是也是罗大佑，对吗？ 不是， 久远，是久远， 是 Beyond 乐队。 基本上就是很久远的了。 对，对，彰显了七零头啊这种音乐风格。以及对流行歌曲当下流行曲目的全然不知， 我这还算好了。那他们是流行乐的这个开山鼻祖啊，属于是。但是你说开山鼻祖有点过分啊，但是他说他们就是已经很老一代，很老一代的了。你像我那年代的，就是跟我同年级的那些， 你要不要吃点救心丸再说。 女孩去看了一场罗大佑的演唱会，哭得跟烂泥一样，让人颤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倒是没这么感冒啊，但是就是有人在那个年代就这么感冒，对吧？好 ，Jonas Blue and Williams Sing 这首歌曲名字叫《妈妈妈妈》。 好的，听完这首歌呢，我们马上进入第三十段，但是在此期间呢，有很长的一段广告，我们一会儿见吧。 We got a ticket that takes us wherever we like. We got our problems, but just for the minute, let's push all our troubles aside. Alright, 'cause we got the keys to the universe inside our minds. Yeah, we got the keys, babe. Don't wanna wake up one day wishing that we'd done more. I wanna live fast and never look back. It's what we're here for. Don't wanna wake up one day wondering where did it all go. 'Cause we'll be home before we know. I wanna hear you sing it. Hey, mama, don't stress your mind. We coming home tonight. Hey, mama, we're gonna be alright. Dry those eyes. We'll be back in the morning when the sun starts to rise. So mama, don't stress your mind. So mama, don't stress your mind. Don't stress your mind.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千年之约》，陈涛作词，王渊作曲，韩红演唱。 一海为沙，情长风瘦，会千变万化。我想登高一望这天地的图画，一场阔别让白世间一轮情缘，你是我心海儿唯一。

应该男左女右刚出发的时候，我们那位休闲男阿鹏， 阿鹏叔，现在他的那个微博的名字真的是管自己叫叔了。那个时候真是阿鹏弟啊什么的，阿鹏哥都不是了。 他第一个关注的人是在东北，在辽宁沈阳电台的一位 DJ 杜桥主播，看来他是一个很喜欢听广播的朋友哈，所以你看到他很多大连的主播呀，最后听到了北京， 对， 最后找到了你我。 哎，男左女右在这里，男左女右像家一样。好了，是不是又该我了？ 你刚才那首歌没放完整，给你放完整 啊！再放一曲，这叫 Symphony， 这是交响乐。 Before all I heard was silence, a rhapsody for you and me, and every melody is timeless. Life was stringing me along. Then you came and you cut me loose.Solo singing on my own. Now I can't find the key without you. And now your song is on repeat. And I'm dancing on to your heartbeat. And when you're gone, I'm feeling complete. So if you want the truth, I just wanna be part of your song. 交集，我们的爱是否同 是代表了一辈子的朋友。 以前的外国歌手演唱完之后，我带来的是范晓萱演唱的《同步》。 嗯，这基本上这种步骤，我们是 步骤啊， 我们是常年 步 骤 步骤， 我们是常年同步的。你比如说我带 Incognito， 他呢就会 陈绮贞， 陈绮贞啊，然后我呢带什么其他的，肯定我是放英文歌曲或者是放外文歌曲，那他肯定会再放一首中文歌。 对，十多年了，一直都是这样的。今天晚上的红人果然哈，在看到他关注的人群中有很多我们的同行，就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喜欢听广播，然后对播音感兴趣的朋友。 对， 果然他自己也承认，我是非常喜欢广播和播音的。 那错不了， 我大学的时候我就是校园广播站的播音员。 哎呦呵， 我播新闻呢。 其实这个并不让人特别注意啊，说实话，我在这个校园中的时候，我听见这大喇叭里中午啊或者是上午啊往外播的这些东西 你都不注意。 我确实，我说实话，这是在校园里不是特别讨巧的，就是讨好的这么一个工作。但是你有人热忱又爱干，那就是 OK， 他就是乐在其中。你比如说我记得胡海泉，就是胡海泉当年他在这个大学里，他就是这个校广播队里，他就热于 广播台。我也是，而且其实当时我刚刚走进校园的时候，我就听到那个喇叭里啊，就播放了那个有一些声音的时候，因为我小时候是在部队大院长大的 啊， 我们就是对于这个喇叭里传出的声音是有一种本能的亲切感。 嗯， 然后你会看到这个篮球场上啊，一些做运动的朋友，那个喇叭的音乐啊，其实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特别陪伴性的 啊。 剩下其他小伙伴，除非在校园的某个角落坐着纳凉啊或怎么样，会听到一些东西。 对， 因为我当时在学校的时候也是做音乐类节目的，基本上也没有人会注意哈， 是没人注意的。 哎，但是呢，除非喜欢我的啊，然后呢也会打开窗户听一下。 对， 以至于到今天哈，我对于就是比如有的公园里的喇叭，小区里的喇叭， 喇叭， 我都在想。老了以后是不是我还可以在 这 边啊？这个 你来了小区， 对对，继续干我的老本行啊！你忘了咱们经常看这个，比如说一些农村的片子里面会有一些村里的广播台啊，村里的喇叭，我觉得很有亲切感嘞。 有的时候他确实有，就像你们这样的小同学哈，播着播着呢，觉着实在是确实是没意思啊！我怎么放 谁没意思啊？ 就是说我怎么放也引不起注意啊！但当然有那种就是想让自己节目让更多的同学更多的这个校园内的这个妹子呀跟帅哥们注意的，于是呢我记得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中央音乐学院里面有一个哥们儿啊，就我们一个那哥们儿，就是 当年他也在这个广播站做广播啊，我叫下架啊，大家要是知道的话，他呢就是 你要讲故事， 他老放这个爵士乐啊，或者是放那个流行乐，他确实放的这个或者交响乐，他确实放的就是别人不注意，他最后他就假装叫了一个同学过来，就在那个广播里就假装老中医，哦。今天让我们肖家医生为大家号一号脉， 突然间变了一个曲风啊！ 这哎，这校园里就是因为本身就是音乐学院，但大家老听音乐，老听他这个介绍音乐什么的，都不会有过多反应。忽然，哎呦，这喇叭里就想起那个，然后就想起哇，你看看我的心脏怎么样？这种是，后来 火了，哎、 就火了一下午，第二天就不知道他干。 我们学校的广播台真的是。在选拔人才的时候，反正我那个年代是相当之严格的啊，因为那个时候不是加入各种社团都会加分嘛，广播台那还真的是过五关斩六将，而且加的学分还特别高。现在呢不知道是不是了，但我觉得对于有这种播音爱好啊，有广播这种热忱的朋友，在大学里的广播台一定是你最初可以给自己一个舞台的地方哈。 嗯， 而且现在呢，包括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也有很多的面向社会的比赛，我觉得你有过这样的类似经历的话，肯定就是在心理层面上你会更自信一些。 对，你之前你已经轻车熟路历练过自己，你无论怎样再怎么不熟，这个动作跟你的语言搭配速度什么的，你之前干过很多年 OK 的。好，来一首稍微劲爆一点的歌曲吧，不然待会儿真睡着了，本来场子就凉，虽然留言已经达到了快160了。Gasoline when I do it. Just put your pack and pack and whoop down sound. Don't need no backup, gonna take it right now. Baby, you're the man. But I got the power. You make rain. But I make it shower. You shut down. I'm the one who's in control. I let you come to the wind long as you don't forget. Who got the power?My turn. I make this look easy. Hit to boom like gasoline. Hit they call me Lamborghini. Cause I know just what I'm worth. Flip the pillow through 100. My body make them stutter. Stop my engine. Push the button. Hit them. Don't be coming first. Yeah, I'm a machine when I do it. I'll be catching fire. Gasoline when I do it. And tell you power's for a king, huh? You just play it cool and tell them power's not a thing. What? You look them in the eye and say, I know I'm not a guy, but see, there's power in my losses and there's power in my wins. Independent woman looking shower in your bims. They call me Coca, but I'm Mike, you can't be powder in my skin. And you don't need to spend another hour in the gym. You know I'm blinded by his grace, but when you found me, I was dim. We'll be counting down the years, yeah, I'm about this. All them dirty secrets that we share, I'll clear the browsers. We the type to build on our careers and share the houses. You can be a womanand then a boss and wear the trousers at the same time. That I ain't never letting go. But as long as I'm alive, then I'll be sponsoring your pride. You know there's power in the couple, let me compliment your vibe, girl.

free decide， 自由决定，就是 it's up to you， 你自己来做决定，而且你有相当大的自由度去做这个决定。来自小红梅 The Cranberries， 但是他的这个自由决定就做得让人比较不能接受啊，他决定离开我们。 这个今年呢，应该说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当中里，可能也有一件是关于你所喜欢的歌者哈，就是刚刚我们听到小红梅的主唱。 对， 在年纪轻轻，我觉得真的40多岁真的可以说是年纪轻轻。 问题是他虽然 整个人生来说， 是他虽然比我还大那么2岁，但是我说过他，因为他本身他这个人就是小小的嘛， 嗯， 那种声音也是小小的，就像你一直是一个妹妹的那种，就小小女孩小妹妹那种形象一直在歌坛上，所以你就没法把她想成多大姐大呀，什么老的那种声音啊，老歌手那种声音都想不到她身上去，所以你 就 觉得很可惜。 但是就这样离开了。 对， 好吧，听完这首郭静的歌曲，我们第40段继续男左女右。 有些伤也不错，心真的裂缝我更能看透，你眼中的我是否变勇敢了许多，希望我爱我让笑容多一点彩虹，你眼中的我是否纯真依然闪烁，你就是天空，我的心又像云朵轻柔地飘过，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在温暖的阳光照耀下， 南郊观象台的最高气温达到了5.5度，比昨天高了6.9度。中午前后能感觉到些许暖意，明天持续晴朗天气，气温继续回升，没有北风的加入，温暖度进一步提升，较适宜户外活动。只是天干物燥，森林火险仍处于橙色预警当中，请注意野外防火和用电安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时间23:32:39，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男左女右，周一，全新的一周，他今天还剩半个小时，就是我说的那么热闹呢，其实这一天也马上就过完了。今天的男左女右呢，在两家微博里选出的跟大家聊天的红人呢，叫精灵在人间，当然他应该不会太在我家，也就是那个叶千 night 那个微博里边去跟大家聊，他主要是在韩立的微博里啊，就是刚才在我旁边 少理啦， 在我旁边这个哎呦的这个人家， 哎呦， 是 23:33:1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月12号，也是腊月27晚上的最后半小时的男左女右。 哎 啊， 26什么炖锅肉，27什么来着？25什么扫尘土，那要 哎，我特别服你啊，就是每次背不下来的时候吧，然后你还一定要说， 嗯，背不下来，那我不是一个节气控嘛，所以我也不知道，你当时你说过一次的，我记得，当时我知道你也不是背下来的，你是肯定你有一个表， 27、28把面发， 29 对联贴门口，30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 行啊，这是27了啊，大家看看27怎么着了啊？ 天亮以后就是28了，然后星期三呢，除了是腊月29之后呢，还是2月14号。很多朋友呢，也觉得这是一个有情有义的日子 啊。你刚刚说的那个27、28是连起来，他们这两天都要干同一件事情，是吧？ 对啊，因为你发面做干粮啊，各种事情都大型嘛，要做好长时间的，做很大量的呢。 对，28做的事儿比较少，贴门口。27、29 贴对联， 29 一般都是 28然后 不是你是外国人， 不是27娶个妻，28叫爹妈，是不是这样？ 就是这些传统习俗啊，我觉得真的就是父母在帮我们啊，可能是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在每年的这个时候都在做的事情。 对， 然后呢你就会觉得哦，这个年真的是一天一天的近了，对吧？ 是， 所以你现在也是父亲了，对吧？ 我得， 你得把这些都捡起来啊， 我捡起来交给他们后代呀，对吧？我也得从二三开始背吧，23腊八蒜， 就是到七，就是最后的七天开始， 28腊八蒜，23腊八蒜，24咱们先听歌啊，来自 King of Confidence。 lasted for weeks. Lasted too long.Hero withdrew when there was too he could not choose one.So there was none wanting to the vaguely announced. 夜深人静，听到这首小美演唱的《双手的温柔》。 嗯，手的温柔，有的时候手特热啊，是因为他老揣兜里，然后呢 紧张。 对啊，手特热的时候， 不是咱俩说的跟这首歌都不是一回事啊。 脸都凉了，心都凉了，但是手倍热，偷人暖水袋摸着玩。 哎呀，这个感情里的一些细节的东西哈，是你这个年龄段，你看。为什么说下一个十二年今年就没有办法再做这档节目？ 因为人家的小孩子小男小女们的感情世界生活， 你也对你 对 你顶着那个高龄，你好像真的没有办法再说这些东西了。 我只能请教我闺女啊，我说哎，你们最近你们聊什么呢都啊。爸你行了，你别老没事儿， 哎，你别老往电台跑了， 你没事儿老找什么话呀。 对，所以这个行业也好，或者说每个人的这个年龄状态也好，真的会决定了你和大家之间的这种说话的语言体系哈。这也是我们希望啊，尽量的在我们这个年龄差越来越大的时候哈，不要造成这种彼此之间有代沟， 就完全没法跟人家那时候说的，可能都是一些人家才能听懂的网络用语。比如说现在有很多那个老年人他也听不懂我们说的一些打 call， 我保证他们有很多人听不懂啊， 对吗？ 哎，我在朋友圈里经常会就是哪一类的留言或者是评论，不是那个朋友发的朋友圈，我看不懂，就是游戏类的 啊。对，是他们的专业术语， 因为我不玩游戏，他、 啊、 所以他们有些时候什么，哎，他缺了一个什么，他正在弄个什么， 是 因为我是完全没有涉足这个领域哈。 这从那个时候那个喜欢打那个半条命的朋友们开始的啊，喜欢打 CS 的朋友开始就什么什么点狙跳狙啊，什么就全是这种名词啊，甩狙啊什么 等等等等。我们没有办法在所有的领域都会让自己真的做到了了解并且喜欢，所以我们只能用这种共同的在晚上的音乐的旋律哈， 嗯， 给我们营造一个大家都很爱的空间。 嗯，这首歌曲叫做 Piano J。 总是没有来由忽然陷入，特别是人群中那种孤独。看你把我放在不同的位置，忽高忽低，忽远忽近，忽然没有道理。听爱变成不大不小的声响，我不用回头看，我不想看你，懒得去想，亲爱的是不是伤 声演唱的影子。 韩立 啊， 你害怕自己的影子吗？ 不怕。 真的不怕吗？小时候也不怕吗？ 从来没有怕过。 怕别人的影子吗？不敢踩别人的影子？ 没有。 人家影子或者骑自行车过来的那影子你就跳过去，影子一过来你就要 我闲的 跳过去啊，就怕踩到。 你是玩具少吗？ 小时候是确实玩具少，这也变成了一种男生跳格子的方法。你们女生是跳格子，我们男生是卖影子，卖电线杆影子，然后跳那个自行车过来的影子，那我们就那么跳着玩。 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谍战片，然后里面就是有一个他的人，他的代号就叫影子 啊 啊，然后我觉得这部谍战片还是很好看的哈，我个人是。不管什么谍战片我都要看，然后呢看完之后呢就会分出来哈哪一种类型的更为喜欢。那这部呢我觉得真的是拍得不错哈，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嗯，叫做风筝 啊、哦、我还以为这照着影子去找呢。 没有，就是嗯两方面都有各自的一些潜伏人员啊，然后大家的名字都不一样。嗯，放假了嘛，肯定会有很多朋友追剧，对不对？ 对， 会有这个走亲访友，然后陪父母，然后就是追剧，总之呢时间是你自己的哈，你要好好的设计，然后去享用它，去经历，去做你想做的，去选你爱的，而不是别人眼里正确的。你的一辈子应该为自己而活。 不，您这就开始给人设计一辈子了。 不， 你就追个剧嘛，哎呀，追剧现在 我想追剧也是这样。 现在剧是拍的真 好，太多了，然后有的人会跟你说，哎，你看看这个，你看看那个。但我真的觉得这得是自己哈、啊、自发的，我喜欢什么样的类型， 嗯、 啊，然后呢，你就会自动的去跟他接近了。 对， 包括这段时间，肯定很多朋友在打扫卫生啊，在家里干活的时候，也会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背景声音。有的朋友就是在晚上，白天上班嘛，晚上在家干活的时候听到咱们的声音的。 是啊， 那白天听到我们的声音呢，那都是放回播的。 不是，我也挺这个非常的佩服，甚至也是感谢哈那些听我们回放的朋友，因为听回放的时候是在阳光明媚的时刻，你想已经没有这种夜晚的氛围了。就像我做了十年半的晚间节目，如果白天让我来带班或者来做节目的话，我突然间发现这个房间里不打灯，然后全都是啊也有灯，但是不一样，跟晚上不一样，周遭是白色的时候，我会要适应一阵子。 对， 你明白吗？ 我呢就是经常是看见一些做大夫的同学或者是做大夫的这个长辈，就是说啊、哦、你缺微缺 B 缺微 B 啊、哦，我说我不缺啊，你别弄错了，我早上可起来，我可晒太阳，我可是该子干嘛干嘛，你要不然你去问问韩丽，她缺微缺 B 缺不缺啊？ 我缺我补行吗？我是晒不着太阳啊，对吧？所以呢，这个下一个鸡年我就去晒太阳，好吧？ 好， 十二年之后就没有晚间这档男左女右了。今天晚上非常感谢我们的红人精灵在人间啊、他很认真的工作，让我们的评论在周一买卖息，而且是大家陆陆续续都回到自己的故乡的时候，也达到了167条的评论哈，已经不错了， 真不错。我们啊，没想着就是最后三天，因为最后三天就有点像公司 惨淡， 公司放这个、啊、放假一样的这种感觉，还有零星的那个小青们留下来加班或者是怎么样的，零星零星的这样的。 就像你在电商网站上，你现在下单，他只会跟你说要到过完年之后才能发货一样哈。现在只是一个展示。精灵在人间，他说时间过得真快呀，谢谢男左女右，谢谢你们。其实我们更要谢谢大家，记得我们，收听我们，然后陪我们又完完整整的走过了这个鸡年。 对，感谢你们， 从鸡头到鸡尾巴啊，明天后天再有两期节目，咱们就狗年见喽。 好，哎，真是鸡年就这么过去了，我的天哪，三天以后啊。 怎么你还留恋着呢？ 没有，我不留恋，这种急切成群的，不是这种这个古代的时候啊才会这么想，现代人不这么想。卡朋特的一首老歌叫做这会废掉我们一些时间，这对这个名字真的叫这会用掉我们一些时间， It's going to take some times 啊，你想要跟某个人热络，你想要追求某个人，那他一定 It must be going to take you some times， 一定要花点时间。 老嘉宾啊，早点休息啊，这个脑子水啊 都好好的啊，说该说的，做该做的，好吧，晚安。 可以做该做的哈。